北京 Music Radio，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目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显示的全路网交通指数是 1.5， 属于畅通状态。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音乐加速度， 音乐加速度， 2018全新出发，精挑细选万千好歌。加速快乐之路， 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每周六日早8点到10点，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哦。 真的是好久不见，各位早安，这里是音乐加速度，新年好，千纯在这里要给大家拜一个晚年哈，祝大家狗年旺旺，吉祥顺利。音乐加速度今天开工大吉。虽然嘴上说春节要节制啊，但是估计熬夜的、轰趴的，还有吃喝的，胖个3-5斤，估计都是起步的哈。没有什么事儿是一句大过年的解决不了的。千纯不嫌弃你，来送上今天的起步歌，由春晚舞台上站在 C 位的黄渤带领张艺兴和陈伟霆带来的《最好的舞台》。 我们最好的舞台，大幕拉开，欢迎你到来，人山人海。感受我的爱，我们最好的舞台就是现在，跟上这节拍，全场尽情的摇摆，欢呼到未来， 跳起来。 最好舞台，总会被青睐。 如果对这三个人都很熟悉的话，应该很容易听到刚才有陈伟霆、还有张艺兴以及黄渤纷纷在唱哈、在你心里最好的舞台是不是我们音乐加速度呢？但是在春晚的舞台上，个人最喜欢的节目可能就是这个最好的舞台哈。黄渤跳着这个老年 disco 真的又是圈了一波死忠的亲妈粉。这个老年 disco 真的不是一个贬义啊，我觉得在我看来也是很有亲和力的。虽然我更喜欢陈伟霆那种耍帅的倒立啊，包括可能更年轻的小女孩会喜欢张艺兴比较韩范儿的舞蹈动作哈。总之我觉得这个节目真的是把所有女性观众都照顾得非常到位了。今天的春晚舞台上，杰伦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不一样的节目，叫做告白气球，是把魔术还有歌曲相结合，获得很多人的喜爱，也带来了一个最高的收视点哈。所以说玩浪漫啊，可能还是咱们周杰伦有一手，并且这样优秀的真唱节目呢， 现在也不是很多了哈。来自周杰伦，在2018年的春晚，周杰伦是第五次登台啊。一首《告白气球》告白了青春。在近期的某档综艺节目当中，任贤齐也怒赞周杰伦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说他横空出世啊、用他的才华征服了大家。可是想当年，扛起偶像旗帜的可是他任贤齐哦。在四大天王的时代落幕的时候，他异军突起，靠着一首《心太软》红遍了整个亚洲。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你无怨无悔的爱着那个人，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

在今年的春晚上，帅哥很突出，但是美女也很成群呢。49岁的王菲带着她30岁的容颜，还有20岁的嗓音，美成了清风明月。就算她的黄金年代过去了，也一样啊。将岁月抛到身后的王菲，依旧获得了越来越美的这样一个评价。我想，她的又一次人生的成功，在于她任性的撕破了我们对大多数人的不得已的那种委曲求全，自我惬意，家人幸福，有情有爱。他不美谁美。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菲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不留》，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接着来听这首郑钧《赤裸裸》。 赤裸的霜，他让你摸不方向，其实的心里寂寞难当，充满欢乐梦想。有一天我们相遇，孤独的心被救起，面对他的疯狂，我不知是该高兴还是惊慌。一段尴尬的沉默，我说你要做点什么，他突然紧抱住我说，已经不顾了太多，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赤裸裸，你让我身不由己的狂热，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赤裸裸，你不能让我再寂寞。真相，着急的放弃抵抗，你可以给些温暖，也可以给个悲伤，没谁要苛求你，那他们没有意义，也不必为谁压抑，只要你能够对得起自己。心随着欢乐，可我不在乎那结果，想说的说了，想做的做了，当泪水的尖端等我，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赤裸裸，你让我身不由己的狂热，我的爱赤裸裸， 我说、已经顾不了太多，因为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赤裸裸，你让我身不由己的狂热，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赤裸裸，你不能让我再寂寞，我的爱赤裸裸。 好多提前看过歌单的朋友，包括 DZ 就在说，我一直在等这首《赤裸裸》。有的男人不但长得帅，绅士又温柔，最主要唱歌还很好听。对这样的人，好多女生是不是毫无抵抗力的？这首歌算是千纯的私藏，相信是很多人的歌单上的必备曲目哈。而如果说李健的声音是纯净和明亮的，那么郑钧的声音就恰恰相反，高亢而有故事性，不自觉的就会听得入神，而且会忍不住来跟他跟唱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 在慵懒而舒适的周末上午，唤醒眼睛的是晨光，唤醒身体的是运动，唤醒心灵的是音乐。音乐加速度，用音乐启动新的一天。 来自 Lady Antebellum， 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啊、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就可以找到我。送上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李宇春的下个路口见。这个春节很多人都去电影院看了捉妖记二哈，说里面最大的惊喜是李宇春了，很多男性朋友还忍不住说，像那样的女朋友给我来一打。

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饭店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羊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饭店资讯。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评选活动面向全球广泛展开。本次歌曲征集活动将评选出一首或多首聚焦新时代新北京、歌唱北京、歌颂伟大时代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相关信息您可以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或者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歌唱北京活动专栏了解相关情况。3月6号到15号，俄罗斯国家模范交响乐团、刘森弦乐团、纽约爱乐乐团、丹麦国家交响乐团、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将先后亮相国家大剧院《乐享新春》系列演出，带来多部交响乐经典名作。详情您可以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查询。再来关注，上周在歌手中被遗憾淘汰的苏诗丁，本周将带来暂别歌手的返场表演。经过这5期和各位音乐人的互相切磋，他在歌手当中不光实现了对自我的突破和成长，也收获了和其他歌手惺惺相惜的友谊。得知苏诗丁将暂别歌手，华晨宇感慨道：很荣幸能一路看着苏诗丁成长变得越来越好。 Jessie J、 张韶涵、李泉、汪峰等歌手也纷纷给予他祝福与支持。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早9点继续音乐加速度，10点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12点节奏驾到。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由国贸桥到建国门外大街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早上7点，起床，刷牙，洗脸。早上7点20，亲手给自己或家人做一顿精致早餐。7点45，换上漂亮或帅气的衣服，给自己一个微笑，然后想到今天是周末， 今天是周末， 今天是周末。 即使是周末，也可以带着音乐出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六日早8点，一个不用堵车的周末清晨，快乐随时出发，音乐即刻加速，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一些任性，他还有一些嚣张。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叛逆，她还有一些疯狂。啊，那个姑娘啊，是那个姑娘啊。啊，你就是这个姑娘。 拼死拼活，爱一场。 些任性，大概有一些嚣张。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叛逆，大概有一些疯狂。啊，那个姑娘啊，是那个姑娘啊，你就是这个姑娘。相爱时你看我看到风儿就起了，想想睡着干了干恨走四方。哦哦哦，真的细节看了看到风儿就起了，也曾迷迷糊糊大呼小呼一起闯，还曾想想睡着干了干恨走四方，更曾轰轰烈烈拼死拼活爱一场。 微信公众账号上阿尔萨鱼说，千纯你是这样的姑娘吗？我不一定是，但是杨丞琳肯定是。歌手李荣浩先前在自己演唱会上霸气亲吻杨丞琳，成为一大经典画面哈。日前李荣浩悄悄关注了某个悄悄开了一个社交软件，不仅没有在别的地方宣传，而且只关注了一个人，就是女友杨丞琳。被粉丝笑言说，你怎么只关注你老婆呀？在这样一个年份为我们这样的粮食，觉得真的好吗？虽然是齁甜齁甜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继续来听歌，这来自 JCJ Not My Ex。 When laying low with all the girls, believed him when he said he was honest, then blame myself when I got hurt. My ex used to tell me I'm selfish, but never did he put me first. Ignore me and he do it on purpose, just to have the last wordBut now you wanna love me, who knows what you'll find. It won't be easy, but I'm down for the ride. Just remember, you're not my ex, no. I know I can be trouble, Lord knows that it's hard. It won't be simple when I give you my heart. Just remember, I'm not your ex. I'm falling for you, you're fallingFor me, I'ma promise I won't hurt again. I can promise we won't be like them. I'm falling for you, you're falling for me. I'ma promise I won't walk away. I can promise it won't be the same. My ex used to tell me no male friends, cut them off if you really care. I will go away a couple days, 100 girls at his place, gang's night, triple dare. My ex used to tell me he's so chill, and stole my phone so I couldn't leave, yeah. Had to climb on his mouth, cussing now, put me down. Thank God I set me free. Cause now you wanna love me, who knows what you find. It won't be easy, but I'm down for the ride. Just remember, you're not my ex. 因为某一档综艺节目的热播，相信很多中国听众对这个声音一点也不陌生哈。来自 JCJ Not My Ex，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马上要进入我们今天第一条音乐快车道。 音乐快车道， everything's alright.

回顾一下今天第一条音乐快车道的三首歌曲哦。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韦礼安《女孩》，稍早前一首歌是 Megan Trainor《Dear Future Husband》，以及第一首歌来自萧亚轩《甩啦甩啦》。听到那首歌的时候，反正不知道有没有包括你呀、啊，千纯真的觉得有点燥起来了。咬到舌头才会知道吃东西不能太急，爱过错的人呢才知道不是执着就能在一起的。所有经历虽然都是必然，不摔跤永远不会知道哪里的路最平坦。那当然你可以学习霸气的刘嘉玲说，我就喜欢人生的不平坦，但是没有那么强大的气场和那么可靠的另一半呢，就希望在新的一年把所有的坏运气啊、坏的感情、坏的人际关系，还有坏的思维方式等等等等通通甩掉，让2018成为全新的一个开局。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我们现在马上要抓紧时间来听下一首歌曲。 快车道， 堵车不堵心，音乐加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 这首歌贡献了很多的金句啊，不知道有没有你一直以来奉为爱情格言的语言呢？欢迎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纯厚的纯来跟我交流。这应该是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了吧，来自于文文，体面。 别堆砌怀念，让剧情变得狗血，深爱了多年又何必毁了今天，都已成年不拖不欠，浪费时间是我情愿，像谢幕的演员，眼看着灯光熄灭，来不及再轰轰烈烈，就保留告别的尊严，我爱你不后悔，也尊重故事结尾，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 我敢给就敢心碎，镜头

首老歌，但是有不一样的味道。这首歌是《再回首》，可是演绎的此时此刻正在演绎这首歌的人呢，是郝蕾。这首歌在微信公众账号的后台上反响很强烈，很多人表示很喜欢。郝蕾可能真的是一个被演戏耽误的爵士女歌手哈。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现在是北京时间9:05，我是千纯。节后上班伊始，大家是不是都还没有缓过来哈？大部分的小伙伴又背井离乡，开始了新一轮的打拼，站在一个全新的起点，难免我们会回望过去，展望未来啊。这里要不嫌麻烦的送上千纯最真挚的祝福，祝愿你全新出发啊，在新的一年里平安喜乐，万事如意。当然，对很多单身的朋友来讲，更希望获得的是以下的祝愿，所以把这首歌送给你，能够找到和你拿着一样号码牌的人。所以其实，只要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就是幸福。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 为欢，但是龙城飞 边听的旋律是来自王力宏和谭维维共同演绎的《缘分一道桥》。重庆森林里有一句话，说是我喜欢他是因为喜欢就是喜欢，我觉得他好，他什么都好。而梁静茹的歌里又告诉我们，其实爱对了人，情人节每天都过。真希望缘分这道桥像雨后彩虹一样顺利地开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间，能让我们每个人都变成爱的富翁，因为爱填满了所有。接下来听一首翻唱作品，来自 Pixie Lott， Best Day of My Life。Save my life， 翻唱者是90后的一个新锐女歌手啊，叫 Pixie Lott。想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就可以找到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口本子。 我来自成都， 是成都的恩赐。你听到的不光一个字嘛，还有真实。 你看当我发现的就像过生日，另外喜欢我的偶像，喜欢我的根子，还有哥哥姐姐叔叔阿姨都是粉丝。欣赏不来是把血把皮的就该生日。 出发的那个女生不爱美食，像我买些 bug。 你爱的那个 bad boy 都想与我有瓜葛，多少 hater 他们把我视为眼中钉，当嫉妒从你心里爬到脸中心，做自己就是你，做个最时尚的新人，打扮漂亮再出门，要坚持真正精神。当我出现每一眼都惊艳，讨厌浮现给我捡起一片天，无尽无怨求个前世心愿，要跟浮现每一天都更鲜艳。 鱼在微信后台上说，哎，这歌好，其实这歌我前播过，只不过在新年再听一遍感觉不一样哈。而且听到这首歌我突然想起来说，哇，今年过年我彻底宅在家里，然后哪也没有去，一毛钱都没有花，也没有给自己添一件新衣。在特别讲究的很多北方人的耳朵里听起来是不是很心酸？没有啦，其实我自己觉得倒还好，因为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都是那种在乎感情要超过在乎物质的人，所以呢我喜欢花更多的时间还有精力去品味人情世故。比如这张大张伟写给爸爸的歌我就很喜欢也是有点戏曲和流行相结合，然后再加入电影元素的一首歌曲。我们来听这首我在诗里看到了你。 我愿化作一滴泪，生在你的眼眉，流过你的脸，进入你的嘴，躺下去是山水，翻过来是花蕊，影响前世今生那缕明媚。本来遍布书尽，可是我淘气，我在诗里看到了你。本来真不忍心能此刻别离，我在诗里看到了你。我在诗里看到了你，我在诗里看到了你。是向朋友收回，是向讨论踹腿，是有了盔甲也有了软肋，躺下去是山水，翻过来是花蕊，狂风中捧杯，历经也奉陪。本来偏不抒情，可是我淘气，我在诗里看到了你。本来真不忍心当此刻别离，我在诗里看到了你。本来偏不抒情，可是我淘气，我在诗里看到了你。本来真不忍心当此刻别离，我在诗里看到了你。诗里看到了你，我在诗里看到了你。 But I don't go there no more. Every night seeing all the same faces, but I see you before. Cray David， 想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找到我。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音乐加速度。一段好的爱情呢，说起来不过就是四个条件：我喜欢你，你喜欢我，我适合你，而你也适合我。四个条件都得到，那是幸运的人；那也有人干脆三缺一哈。人的一生会和无数人擦肩相遇，如果你遇到符合这四个条件的人，记得要张开双臂拥抱他。来听阿令《随心所欲》。 掌心之间感受人生第一场雪，也脱落叶随着樱花最后一片，我有着一种神奇叫新鲜。说谢谢，眼泪上边，这杯咖啡喝完之前，你如果出现就用心张解，让你们发现我随心所欲，天空海阔，让我能遇见你，走出原来世界激活，随心。是快乐。 随心所欲，来自阿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想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接下来您将会收听到一小段的广告，我们稍后见。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早晨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8度。今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气温将明显下降。白天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在3度上下，比昨天低了9度左右。天气乍暖还寒，请及时调整衣物，注意保暖。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7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昨天歌手张杰为烈火如歌献唱的主题曲如歌发布，令人惊喜的是这首歌的歌词当中竟然暗藏了妻子谢娜的名字。近日谢娜就曾经发微博预告新歌将发布，并且称今天在车里一直循环，好好听。张杰随后回复道，仔细找找歌词里好像有你的名字，剧透了歌曲当中隐藏的彩蛋。古装宫廷偶像历史剧《独孤天下》正在热播当中，而由国风歌者李玉刚倾情献声的同名片头曲《独孤天下》也即将上线。这是李玉刚首次为电视剧献声，他用飘渺空灵的声音演绎歌曲，将人们的情绪带入到那个暗潮汹涌的年代，走进男女主人公的断世情缘。据了解，电视剧《独孤天下》的原声大碟共包含4首歌曲，结合剧集的情节发展、主人公的情感脉络，从定制词曲制作到演唱者人选，严格把控每个环节，以真挚动人的情感内置，让歌曲与剧中画面并行。张韶涵近日晒出了和弟弟妹妹的合照，并写道：“爱你们。”照片当中，妹妹和自己长相神似、甜美可爱，弟弟则高大帅气。妹妹张韶萱也随后发文感谢姐姐：“没有你，我们也不会有今天，感情十分深厚。”以上974饭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三环三元桥到金广桥北向南方向，东二环广渠门桥到朝阳门桥南向北方向，西二环广安门桥到蔡胡营桥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早上7点，起床，刷牙，洗脸。早上7:20，亲手给自己或家人做一顿精致早餐。7:45，换上漂亮或帅气的衣服，给自己一个微笑。然后想到，今天是周末。 即使是周末，也可以带着音乐出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六日早8点，一个不用堵车的周末清晨，快乐随时出发，音乐即刻加速。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也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千纯，千万的千，纯厚的纯来加入我。时代在变，当繁华褪去，留下的只有云淡风轻的回忆，但是曾经的经典旋律终会成为永恒。今天推荐这首90年代的经典英文歌，它经过15年岁月的沉淀，依然历久弥新，快来听听吧。You are the candle you, but I lied. 来自 Michael Bolton。小时候很小的时候，刚听这首歌，没有看歌词，只是看歌名，觉得说，哦，这首歌唱的是我爱你，但是这句话是我骗你的。但是当长大了，完整的看完歌词才知道 ，said I loved you but I lied， 意思是，我比我说的我爱你更爱你，感觉说我爱你这句话都像在撒谎，那我是有多爱你？这么浪漫的一首歌，出自这样的一个摇滚歌手之口，来自 Michael Bolton， said I loved you but I lied。喜欢这首歌的话，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唇后的唇来找到它，就在第一条推送里。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郑秀文和陈奂仁，叫做一步一步爱。 一步一步悄悄 奋不以自我牺牲，爱让我心生火起，欲仙欲死，奋不顾身。爱是幸福的消耗，累的最值。都若爱你会累死，宁可放弃健康不看医生。 爱一个人根本就不是怀疑，不是恐惧。爱你的下一步是勇敢继续爱下去。爱一步看一步，既然一切无法算清楚，何不交托？什么东西谁能明白，但我不放弃，一步一步来、哦、爱人做的每一步都精彩，爱需要勇气，一步一步来、哦、 一步一步从未期待似打入爱的天堂，一步一步在爱的包容之中一直心房。爱是深夜里没路牌的在路，但如果你是黑暗，我宁可吹灭蜡烛。 爱的迟疑不成迷，握不住与顺服的路，星星的救赎，爱要我成就的每一步，心一步顺一步，加上那一年高雨全部夫妇交托、哦、爱是什么东西谁能明白，但我不放弃，一步一步来、哦、爱让走的每一步都精彩，爱需要勇气， 角度来了解爱，这是来自郑秀文、陈奂仁《一步一步爱》。我们终其一生寻找生活的意义，寻找爱的意义哈，但是总是忘记两个人拥有着同样的遗憾，在人海中沉浮也是一种爱，而相爱本身就是爱的意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我们即将进入今天第二条音乐快车道。 音乐快车道。 Please call me Fiona. Oh, oh, oh. Put your touch on me. Put your kiss on me. They call me Fifi. Mm. 自己买心去衬衫衫，靓啲噶。自己想弹，我想弹弹，好鬼难。关于石你，唔使叫我。Madonna.会信俾我，可以叫我 Fiona。细个越知做女仔一亿仲难难，大个越识做女神一个人行行，恨不改姓不改名，唔识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谁试试替我，谁常常秒我 ？I'm gonna take it, I'll take it, I'm gonna take it， 以傻人笑我，以潮人讲我。

每次听到这首歌就好像置身在这个置办年货的大超市里啊，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可是非常的喜庆，有没有？微信公众账号上硕果说，他正躺在床上睡觉，但是这么爽的歌我听着还能入睡吗？起来吃点东西然后接着睡好吗？反正马上节目就要临近尾声了哈，来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第二条音乐快车道的三首歌曲，分别是薛凯琪的 Miss Fiona， 大张伟的倍儿爽，以及中国娃娃的新年快乐。哎，其实你知道吗，人性有一个弱点啊，就是你越在意一件事情，这件事就越是能折磨你。那当你能鼓起勇气，不再畏首畏尾，然后下定决心忠于自己的时候呢，每一天都会是你最好的状态。所以希望在过去的这一年，你受过所有的痛苦呢，都会最终变成这世界送你的礼物，而在新的一年，你所有的情深意重都能换来岁月的温柔对待。让千纯再对你说一声新年快乐。 音乐可以一直加速，开车一定要控制时速才更安全哦。 想要索取我们的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哈。接下来是一首广东话的经典作品，那其实这个歌手也是相当经典了，在张学友之流还没有称霸香港流行乐坛之前呢，是由他和张国荣两个人坐稳霸主地位的。后来因为实在厌倦了双方粉丝没休止的这个掐架，宣布不再领奖，从而渐渐的退出歌坛。那就是谭咏麟，也是一首比较应时应景的歌，讲不出再见。 是对是错也好，不必说了，是怨是爱也好，不需揭晓，何事更重要，比两心的需要，柔情蜜意怎么可缺少，是进是退也好，有若狂潮，是痛是爱也好，不需发表，曾为你愿意，我梦想都不要，流言自此心知不会笑，这段情越是浪漫越美妙，离别最是吃不消，我最不忍看你背向我转脸，要走一刻请不变诸多眷恋，浮沉浪子人潮，哪会没有思念，你我伤心到讲不出再见，进是退也好，有若狂潮，是痛是爱也好，不需发表，曾为你愿意，我梦想都不要，流言自此心知不会少，这段情浪漫越美妙，离别最是吃不消，我最不忍看你背向我转脸，要走一刻请不必诸多眷恋，浮沉浪子人潮，哪会没有思念，你我心 微信公众账号上好多朋友都在继续冒泡来给我拜年啊，在这里 逐一给大家拜年了哈，但是不能逐一回复，就在这里统一的跟大家再说一声新年快乐。最好的时光在路上留言说，每逢佳节胖三斤，哎，但千金难买我乐意嘛。耳边听到的是谭咏麟讲不出再见，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请出特别善于讲再见的 Bruno Mars 带来他的 Too Good To Say Goodbye 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加速度哈。我是千纯，记得我们的联络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东带来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明天再见咯。来听这首 Bruno Mars Too Good To Say Goodbye。I know you feel